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关注一起全国人民可能都非常关心的大案，也可能是一起冤案。因为在山东省高级法院在4月28号的时候，就河北石家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召开了一场听证会，这个呢是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能会记得哈，咱们在几个月之前聊呼格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他的家属，当时呼格案平反之后呢，他的母亲是打电话打给聂树斌的母亲，让他不要放弃，说你要相信还是会有希望。那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这个案子还是没有结束。那因为聂树斌这个案件也非常的戏剧化，他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是被指控一起奸杀案的凶手，并且被法院很快就定罪了，一年之后呢就被执行死刑。而且在他执行死刑的第二天，他的母亲还给他去送东西，就发现呢到监狱里面，人家说你儿子昨天已经被执行死刑了，当时他们说连那个判决书他都没见着。但是到了2005年之后呢，因为这个系列奸杀案有一个逃犯叫做王书金，他呢犯了好多起案子，最后呢他突然间承认，他说我还犯了当年的这个1994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聂树斌犯的那个案子，其实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好，结果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就开始接下来的这个审理工作。但是审着审着吧，当时的审查那边的就说，其实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就王书金他的供述是有可以跟那个呼应的一些证据。最后呢就导致说王书金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你呢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呢但是聂树斌他们家人又一直也不服气，就一直希望能够还他儿子清白，因为现在真凶已经出现了，人家自己都招了，你怎么能说他又不是呢？所以现在就搞得非常的复杂。当然你如果从法理上来说，我们现在都有这么一个法学的可能常识了，知道不能重口供，而是要重证据。 对， 口供说完还不能就此可以下定论，你必须跟证据有相应的这个吻合，你才可以最后是有一个结论。所以呢这个案子现在过去了20年，它还是没有结束。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当时是最高法就宣布指令山东高院来复查这个聂树斌案。对，那根据最高法的这个指令呢，是拿到这个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去进行审理。那在4月28号的下午的时候，是先弄了这个听证会，但是听证会之后呢，就发现好像有更多的这个疑点和争议就出来了。 对，就有人认为呢，按照现在的这个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说在聂树斌案原来的这个审判方，也就是河北这方，他们给出的这种判刑的结果和他们推理的过程是成立的。但是这边申诉人他们就坚持，他们给了很多的推理和证据，包括他们也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申诉书，然后就说有很多证据可能都是伪造的呀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这个听证会是采取的背靠背的形式，就相当于是申诉人这边他先来发言，然后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和证据证明原来的审判方他们存在很多可能证据上的缺陷呀，甚至有可能遭受到刑讯逼供甚至证据造假等等。但是在背靠背的过程中，是申诉方先讲完之后离场，然后是原来的审判方再登场。我们就发现可以说河北这边他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就之前申诉方提出的很多问题和疑点一一进行了回应。而且如果你仔细来看他们做出的回应，你会发现他们提出的回应都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就会有人会说这个听证会是不是有在刻意偏袒原来河北这一方，反而是说对原来的这个申诉人他们是没有那么的支持，甚至没有给申诉人再一个反驳的机会。其实我在想的是，这听证会才刚刚开始，第一次，然后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相关的程序在进行，会不会这个事件像大家想的这样是有意的偏袒某一方？我觉得可能现在下定论还确实太早了。 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听证的程序方面，有人也在质疑说，你只是听了各方的这个证据和疑点，都是有一些的展示，但是呢，就没有针对双方的这样一些证据进行充分的质证和辩论。所以呢，这个呢就让人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信服力的这么一个程序设计。何况呢，中间有很多的疑点，包括什么现场案发现场，聂树斌自始至终他没有提到过案发现场的那串钥匙，但是那个王书金他又能够反复的供述。然后呢，这个最高法指定呢，山东复查念案之前的王书金自述遭到河北方面的威胁逼迫，就很多的这个细节他说是因为刑讯逼供他就招的，但其实后来他说我说的全部都是假话。还有包括聂树斌他其实已经被死刑了，但是又发现呢他还有一张所谓的亲笔书写的这个上诉状， 对， 和他死刑执行现场到底是什么雪地还是沙地，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节发现其实是对不上的。所以呢这就导致看得云里雾里的。当然如果要去仔细的研究这个案情的话，你可以参照现在被杨金柱律师他是公布了一份几十卷的这么一个案宗，大家呢如果是有心的话可以去更多这个详细的细节再仔细的去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更加的关心他整个一套的程序，就是你先不管二十年前他是怎么样一个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结果和过程，但是现在你既然要重启，有可能重启的话，那你前面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是符合现在我们的一些要求和规范？那我们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很多位的嘉宾，其中包括法学出身的资深的媒体人，也包括法律学者，也包括跟这个案子打过很多年交道的记者。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听听石飞克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次一个创新性的听证程序的，他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还不能够绝对的满意的。那石飞克老师我们也是经常请教他，他原本的是做媒体出身，那他自己也是有法学的背景，我听说差点还去当了律师，因为他考过了这个律师资格证哈。我们来听听看他对着案子这些天一直有在非常密切的关注，他本人关注这案子可以说也不仅仅这段时间听证会的这个礼拜，他观察了快十年的时间。来，首先来听他谈的这个听证程序到底有什么问题。 听证这一次呢，这事确实是个新鲜事物，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从来没有规定过申诉案件，就是已经生效的刑事诉讼，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那么再审是不是会决定听起再审，也就是审判监督程序，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审查，没有规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山东高院其实是用了一个新鲜事物，这一个听证的那种方式的话，一般是在行政机关，比如说你公安局的一个处罚不服，用听证会的方式，法院很少用这种方式，这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制度创新。之前呢，有位刑事诉讼法的教授叫农宗志，农宗志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之前是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他专门有篇文章评价聂树斌案，他就几年前那篇文章就专门提到了最后的解决办法，他是建议法院采取类似这种专家委员会或者听证的方式，类似听证的方式。我感觉这次山东方面是有点像就农教授的这个建议，他用这个方式呢，我的一个评价呢是类似于一个准刑诉程序，它不是一个刑诉程序，但是呢它是用这个听证程序来决定是否启动刑诉程序，他用这个方式，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是以前没有过的一种新的制度创新，那么制度创新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设计的我觉得是有瑕疵的。这一次先由这个申诉方说明申诉理由，再由这个原判方回答 这个胜诉方的质疑，接下来再由法院的这个听证主持听证的法官，他们征求听证的专家意见合议，最后结束了。中间确实少了环节，就应该是在回答质疑以后，必须应该有一个交叉辩论的环节。 嗯， 为什么这个环节这么重要呢？因为有可能这个听证一合议以后，就直接做出一个结论，就这个案子不需要启动再审程序。那么你连一个辩论，连一个质证都没有，你就决定了一个影响这么大、争议这么久的一个律师命案，就不再进入到审判监督程序，这是一种多么重大的一个决策。所以我觉得，既然你要听证，那你就应该让双方把事说清楚。 好，这个首先呢是对现在的这么一个程序的设计，它是有一些的不满意哈。但是我又听说过其他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首先这次听证会呢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尝试。这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何家宏说的，他说冤假错案可能全国都有，而且呢一般这样的案件的发现和纠正呢都会遇到阻力，让司法机关自查自纠往往呢都会遭遇这个推诿和拖延，所以呢一些国家就会借助民间的力量来推动错案的发现和纠正。所以他是认为首先这次听证的基本目标你是值得去肯定的，而且他们在听证的设计上也是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公正的要求，比如说对听证结果不预设答案，那么在挑选听证人的时候也尽量的保证客观公正。当然了，他这个设计的毕竟它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嘛，所以它可能不见得第一下就非常的完满。那听证会呢似乎还不是现在这个案子又再一次引起这么大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而是洪道德教授的出现。他出现在哪儿呢？ 人民大学的刑事诉讼法教授， 他是中国政 法大 学 的 刑 事 诉讼 法 教授，他是出现在了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当中，他说了以下的一段话，于是就掀起了舆论场上的重大的分歧。 他这个口供所交代的犯罪过程，犯罪留下来的这个客观状态都有相应的证据一一印证，从这个角度讲就不能说这是一个仅凭口供定案的，因为说我胡说八道的情况，结果我胡说八道整个过程结果呢，这客观上面一一都能够印证，那说明他真不是胡说八道。这些比较里面呢，你可以看出来汪淑金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就是这串钥匙啊，这串钥匙啊，因为这个列树斌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列树斌的口供是被非法取得的啊，如果说有证据证明是非法取得，那就另当别论了。也就是说列树斌关于犯罪过程、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这个发现的这个情况高度吻合，高度吻合。这一点是我昨天看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河北那边这么老不慌不忙，一点都不太在乎社会舆论，你们就叫得那么响我也不太在乎你们，就是他们非常关键的其他的毛病不能说一点没有多了去了，但是都不影响到这一点。到今天为止胜诉方的给出来的理由也还都是一种推理，没有找到一个客观依据，没有到推翻这个证据的。 好，他说没有到推翻这个证据的本质是吧？ 对， 似乎这个剪的时候没有剪干净，他是当然央视的那个没剪干净，不是咱没剪干净，他字幕里面是出现了本质，但是他那个声音和画面有没有这个声音上他又没有出现这两个字。 对， 所以他这么在焦点访谈其实也时间也很短，我们听了两段，我们是两段拼在一起的，他也就一分半的时间。 对， 但是呢因为你是出现在央视而且又是在焦点访谈这么一个重磅的节目里面，这很难不让人有一些的联想，比如说哎，这是不是说其实想翻案的这一边似乎已经是不太有希望，或者说他们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洪道德教授他是这么一个看法，是觉得王淑金的这些 证供和现在就河北方面可以坐实的，他其实是可以找得到依据，是吧？ 对，其实有人就解读说，这个洪教授他的这种看法是认为这个案件没有再审的必要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证据都符合是聂树斌做的案子，所以他们就说可能这可能代表了某一种态度。但是后来我们可以先不说他的这个逻辑是不是通畅的，但是洪教授他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这个博文，或者说他接受了财经网的一个采访，他在这里面说他其实认为聂树斌案是不可以不再审的，所以他必须是再审，他也给出了他的意见。 刚一开始在电视里说不能再审，不需要再审，现在就说可以再审。 他没有说不需要再审，他只是说他自己也说明了，他说仅就申诉方和原办案方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和双方各自提交的意见和证据是否能达到再审的标准来这个做一个说明，但是他你看他提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这个案件不应该再审，他只是说按照逻辑，他现在聂树斌的所有的证据和聂树斌案所有的证据和聂树斌的证词是都能对上的，客观上他说了不对，就是如果你能推翻这些证据和证词那另当别论，但是在没有办法推翻的情况下，那这个案件是成立的。 是，然后我们就看到陈光武律师，因为他是这个聂树斌这一方的代理律师了，他就说有几大疑点嘛。首先就是说聂树斌关押期间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但是他们又找到了聂树斌受到刑讯逼供的证人和证言，还说这个花衬衣是聂树斌的犯罪工具，但是呢你们的证据在哪，花衬衣是从哪来的，他说这些呢这个都没有合适的这个解释。还有说勒死受害人有尸检报告，但尸检报告呢为什么从8月11号尸检要等到10月10号才出来报告，他这方面也是有他的怀疑。还有说了尸检报告认定窒息死亡有什么样的证据，所以呢他这一系列的批驳，再加上后来因为这个杨金柱律师也是因为看到洪道德教授在电视上的这么一番讲话，于是这边所谓的这一派可能叫做死磕派律师吧，他们相当于就开始立马团结起来，因为之前可能一直觉得非常的乐观，那他们团结起来反击的其中的一步就是呢杨金柱把136页的这个卷宗公布出来，但是实际上的杨金柱他又不是聂家人的这个代理律师，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那又看到这些律师的和法学教授的这个众生相哈，在里面你又看到像陈光武律师他在网络上写的某些的文章就显得非常的激动。 对，我觉得陈律师他写的东西是非常情绪化的，他就是写了一篇文章是来反驳洪教授的，但是他只有开头的那一两句提到了洪教授的话，后面都说的是您们，其实是他代指了另外一类可能是他认为站在他反对派的那些律师们。 对对对，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很多的细节的问题，其实河北的这个审理方他都给出了答案，就比如说你说这个为什么他得到刑讯逼供，像河北审理方说现在他们找到的这个口供的证人说他们俩住睡一间牢房，然后他每天都被刑讯逼供，河北方说按照当时他们看到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情况，两个人压根就没在一间牢房待过，而且那个人是一个诈骗的惯犯，经常这个说谎，然后所以他的这个证言不应该被当作是确信的证据来采用，然后包括很多其他的问题他都提出了质疑。包括其实我们来看洪教授，他也说他的这个逻辑是非常的严谨的，他说你们可能说聂树斌的这个口供是因为刑讯逼供才被逼出来的，但聂教授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受到了刑讯逼供，但是如果你说他前八次，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聂树斌前八次的证词都是反的，都说我没有犯过这罪，结果他第九次的证词说了我犯了这个罪，这中间其实但凡你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是被刑讯逼供的，那你也不能说他前八次说是假的，他就证明他第九次说是真的就一定是不成立的，也有可能他前八次就是故意的说我就是没犯过这罪，第九次他承认了，他这个洪教授的道理这个逻辑是完全成立的，我觉得洪教授他需要的是他能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就像现在他说的这个很对，就是聂树斌这方的申诉律师给的全都是推理，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推翻原来的任何的证据 证词也好，或者说检方出具的这些证据。 嗯，但现在你如果从舆论场上来看哈，就是似乎觉得有几百位的刑讼律师他们是站在洪教授的这个反对面的。有几百位律师他们是一起组成的一个独立的观察团。那所以呢，这个案子也让我起了另外的一重好奇心哈，我会觉得这些律师们在这个案子下面他们的众生相也是特别值得玩味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石飞克老师，那他就更加的熟悉这几位律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和表现。那作为媒体人来说的话，又会有一些可能我们暂时想不到的一些担心，他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接着来听石飞克先生的解读。我也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很多律师都在对这个事件发表他们的看法，就是我感觉律师界有很多的派别，有所谓的死磕派，也有像洪道德这样的一些律师出现在央视的这些节目当中。那也看到何家红教授，他之前本来说要上节目，后来又没法上，而且包括杨金柱他的这个举动也很奇怪，就按理说他是不应该公布这些卷宗的，但是似乎他是违背了承诺，最后公布出来，好像他自己还出了10万块钱，就是作为赔偿。就是觉得律师他在整个案子当中的这个众生相也非常的奇特哈，我感觉有不同的动机和出发点，似乎很多人都想在中间获得一些什么，获得争取一些什么，甚至有一些动机不纯的感觉。有些人 还不好用动机不纯这四个字直接下这样的结论。就这里面你刚刚所提到的人的话呢，何家红和洪道德都是法学教授，尤其都是搞刑诉和证据的，他们还不能说是专职的律师。而你提到的杨金柱这些，李树廷和陈光武，这些是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代理人，或者是这个案子当中曾经签过代理协议的律师。据我所知，大概情况，因为我还算是比较了解的案子，应该是这样，就是1995年爆出来这个案子以后呢，因为主要是由河北的这位律师叫李树廷，他以前是在河北执业，后来好像是受到一些压力，现在是在北京执业。这位李树廷律师是一直在代理这个聂树斌的申诉这个案子，但是在最高法院决定将叶案异地复查到山东高院复查的这个决定做出以后呢，就有其他的一些的律师介入到了案件。陈光武律师他是山东的律师，就是山东本土的，也是在刑诉界比较知名的律师，他是在这个阶段介入的。杨金柱律师本来在这个阶段也介入了，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申诉阶段只能够有两个律师来签订代理协议，就最多两个律师，所以最后杨金柱律师是退出来，就剩下李树廷律师和陈光武律师。据我所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现在杨金柱律师老杨他又把这个案卷全部公布了呢？这里就涉及到刚才你提到的这两个人，洪道德和这个何家红，因为这两人都被央视请去做节目，就在听证会结束以后的当天还是第二天。何家红的节目呢是被新闻频道的新闻1+1栏目请过去，结果突然取消了，也没做。而洪道德是被也是新闻评论部的家庭访谈请过去，这个节目呢播出来了。由于这个节目播出的这个客观效果，以及洪道德他在节目当中的主要的观点，他是评述听证双方、申诉方和原办案机关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在偏向这个原办案机关，所以导致这个案子的原来这些申诉方的律师李树廷、陈光武，包括外围的杨金柱，特别是这个陈光武律师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洪道德教授作为当时参加了听证会的人员，不应该在法院做出复查结论之前在媒体上做倾向性的发言，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对这个事的一个反弹，就是为了反制这个洪道德的做法，就是开始部分的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公布案卷信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杨金柱比陈光武呢就更进了一步，他觉得与其公布一部分两部分，不如索性都公布，所以杨金柱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就是刚才你提到10万块钱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考虑到这个案子涉及到这个被害人的家属这块涉及到他们的隐私，就是如果全部公布会被 他们有影响，所以他就跟他达成一协议，说我给你10万块钱的这个补偿，你就是就不计较我们公布案卷给你家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块就是康家，被害人姓康，康家这一块最后可能是跟他达成这个协议，消除了这个后顾之忧以后，杨金柱就以他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以陈光武的身份，因为他和陈光武关系非常好，案卷肯定是从陈光武律师来的，对吧？ 嗯， 以他自己的身份把这个所谓的案卷，就是开始逐批的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开始公布，现在还没公布完，今天已经把那个立案决定、立案报告书和聂树斌的所有的口供已经全部公布出来了，据说明天还会接着公布。这是我看到的目前，我先跟你交代事实，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但这里面的话，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些刑事辩护律师在中国的目前的非常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各自不同的站位和各自不同的刀法所导致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现象。比如说李树田律师，10年一直默默无闻的在盯着这个案子，默默无闻的取证，他是他的那一套刀法，对吧？他不太高调，但是他是在做这些事儿。比如说杨金柱，杨律师，老杨我非常熟悉，是我们湖南人，他的特点就是叫怪侠，人称这个怪侠杨金柱，他的刀法是杨氏刀法，我给他总结一下杨氏刀法，就像他这个掏出10万块钱补偿被害人家属，对吧？ 嗯， 完了把所有的案卷公布，这是很大胆的做法。严格的讲，就是肯定是有些地方是不大合规矩的，但是他这么做，做出来以后，这个效果，也是很奇特的，有时候会起到非常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聂树斌案，从2005年到现在10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案卷当中聂树斌的口供。哎，他这么一做，让我们看到了，让普通中国网民每一个普通网民都能看到。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有关机关，包括法院对杨金柱，包括司法局对他进行处罚。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也在默许。 嗯，就是你说的这个效果也，我觉得也很奇怪。就他达到的效果，可能只是更多的是在舆论场上，或者全民判案的时候，大家似乎有一个依据。但是这个案子不该是交给民众，不该是交给舆论场上来判的呀。你还得回到庭审，回到法庭吗？ 你说的对，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取决的过程？小的环境看，自从听证开始以后，大家对听证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希望通过这种公开公平的方式，这个法院通过听证会做出个结论，到底是不是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但是复查的这个听证的结论还没有做出，这个时候刚才你看到了，就是康家的这个专家已经在媒体上发表了倾向性的看法，所以激怒了申诉方这些律师们，他们是以反制的方式、反弹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信息公布、逐渐公布、全部公布，这是一个这样对他的一个，如果没有前面的事，后面的事我估计不一定会发生。再往前时间往前看，如果把聂树斌案推到2005年，前面的10年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申诉方的不断的和媒体的报道和意见，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河北方面办案机关的那个消息，也看不到任何案卷相关的一些资料。10年都是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判决书都看不到，聂树斌案的判决书我们都不知道，媒体也不知道，当事人聂树斌的家属都不知道判决书是什么样。那么现在相当于对过去10年的一个总的报复和反弹，不用说判决书，连现场勘查笔录、这些死刑照片、口供，几乎所有的案件材料突然一股脑全部公之于众，我感觉就像是一种信息的反弹和报复。 嗯， 如果你站在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 好，史贝克先生他是觉得似乎在舆论场上的一种全民围观和全民判案式的情况，虽然不应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他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司法它确实也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困境和局限可能。但是呢，我昨天又在一个媒体人的微博上看到这么一个表述，他叫孙旭阳，他呢也是跟了这个案子很多年，他就讲，他说根据他跟聂家人的这个接触，聂家人对于这种所谓的死磕派律师，就像杨律师啊，也像这个陈律师啊，可能他们会表现出一种戒心，就是不希望他们介入的太深。 嗯， 所以这个也让人非常的奇怪哈。尽管我昨天又从石飞克老师那儿听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孟建柱 他呢在昨天就公开场合似乎讲过了几句话，也是对于这种所谓死磕派律师的一种鼓励吧，说有的律师挑刺儿啊，怎么样较真儿啊，这个是有助于司法的进步的。 是在5月4号上午的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幕的时候他说的。 对， 他说这个法律制度的健全，说这个需要律师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比如说律师依法在案件细节上较真儿，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在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字里行间发现漏洞， 对， 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精准性和公正性。我们要信任广大律师，构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共同为全面依法治国做出更大贡献。 这个呢，既然这么高层的人他都发话了哈，似乎像石飞克先生他的解读就是说，这可能也是给死磕派律师给了他们鼓励，相当于是吧。但是呢，在老百姓这边，在聂家人这边又觉得有一些些的戒心。但是尽管说一开头是有戒心，可是后来我们又看到，刚才石飞克老师也说到了，最后呢又是10万块钱，你先赔偿我一笔，我又答应你把这些卷宗都公布出来，那些什么隐私啊，我就先暂时抛诸脑后。所以呢，这就觉得似乎现在关于这个案子在舆论场上的较劲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那真正的这个当事人聂家人，他们现在对于律师或者对于现在媒体的一些态度，他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态度的转变吗？因为我昨天看到消息说打算起诉洪道德教授和这个央视，但现在不知道下文怎么样，也有可能他们会改变主意，这个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要听到孙旭阳他来谈起聂家人现在对于这个死磕律师的态度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态度的变化。三立化新闻休息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山东高院在4月28号下午进行的聂树斌奸杀案闭门听证会的相关的话题讨论。那其实他举办这个听证会的目的就是要决定下一步是不是要重审，要再审。那现在呢，就看到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哈，但是会不会直接影响到，或者应不应该由舆论场上的这样讨论，影响到最后重不重审的这个结果，大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像阮方民教授今天早上我也给他打过电话，我说你怎么，虽然他没有完全的看完就是130多页的这个卷宗，但是他是对在舆论场上非常激动表现的一些律师他是不太喜欢的，他甚至觉得有一些反感。 对，我个人其实也是有些反感。其实我真的是很认真看了他的这个卷宗，但当然不是那个卷宗，是那个起诉书里面也有引用很多卷宗的内容，然后也看了这个洪道德教授他给的这个文章和他在焦点访谈的采访。其实洪教授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学者，因为他给的这些证据他都是在这个在假设这个东西是成立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他说现在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翻聂树斌之前的口供，就不管你是不是说他是那个刑讯逼供，是不是说是假口供，只要你能给我证据推翻他，那我拜你为师，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原文。在这个前提下，那你只能说河北检方他给的很多东西都是有理有据有节的，他完全是成立的。但是呢，他也提出说这个案件不得不重审，他为什么呢？是因为按照79年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判定他是强奸罪的时候，他只有聂树斌本人的一个口供，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能以孤证来证明这个罪状成立的。所以 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案件是必须重审的。 嗯嗯， 所以他的这个理由你可以看到，可能大家一开始解读的是他认为这个河北检方所提的所有东西是成立的，就不应该再审了。但是反过来我们现在再看他写的这个文章，有人说这是一种他态度的转变。 嗯， 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只是因为我们也是做媒体的嘛，可能在呈现节目效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正方的观点和反方的观点，可能只是节选了他的某一部分的这个谈话内容。 嗯嗯， 这个也是有情可原的。包括像这个家属，像这个聂树斌的母亲张焕芝，他在这个事件之后就说要起诉道德焦点访谈和洪道德造谣惑众啊，说洪道德身为大学教授，自称法学专家，连一点正义感和做人的良知都没有。你就会觉得他的这种起诉的结果都是从道德方面来， 没错， 来攻击的， 就显得非常的意气用事，并不是很理智和客观的这么一个印象哈。那当然，他作为当事人有任何的情绪反应，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绪他可能也不会直接的主导和决定最后的这样一个庭审的结果。那当然我们也直接的想要关心到哈，那现在他们家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刚才也是讲到了孙旭阳说一开始他们其实并不愿意死磕派律师有过深的这个介入，现在他们是不是还是这么想的。我们来听听孙旭阳的这个说法。这段访问呢是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所以大家注意中间他讲到的某些的时间。 他这是这样的，他这个事情啊，因为呢当时顾及死磕派律师的话，是因为聂家，然后就是他们通过各种信息研判，就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案子的这个翻案就是平反的可能性非常大，然后啊他们就想就是也想配合山东高院，然后进行了一个复查，然后所以说在这样有一个这个信息的鼓动之下，然后他们就比较忌讳然后死磕派律师的介入，把这个情况给搞得复杂化。 嗯， 所以说是，然后这个意见也是这个聂家有一个，他有一个有好几个人的这个顾问团队吧，也是因为各种事情，然后比如说报道这个事情的记者呀，他们现在就是最早报道这个事情的记者，他们现在就是帮聂家维权嘛，他们现在跟他们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预判，所以说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说当时也是就是他们也叮嘱我，就是说然后注意现场，然后当时是山东高院阅卷的时候，就是两个律师去山东高院阅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就感觉到就是说不能让死磕派律师介入然后炒作这个事情。嗯， 他们就害怕炒作是吧？他们害怕什么？ 他们谈不上害怕，他们就是怕，可能是顾忌吧，怕这个死磕派律师的介入把这个事情就是给复杂化。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其实最重要的诉求就是给这个聂树斌一个无罪的判决啊，然后呢至于其他的这个细致其他的这样一些比较细的问题，也包括一些这个社会影响的问题，他们其实也不太愿意然后造成就是更多的这个状况和新的影响，导致他的这个就是这给聂平反的这样一个进程然后受到影响。 嗯，就是你跟聂家人接触下来哈，你觉得他们对于最后给他一个无罪的这么一个判决信心大不大？因为现在看上去 他们信心很大，但是在这两天，然后就是中央电台，然后就是说焦点访谈对这个听证会的报道之后，特别是中央电台援引了洪道德的一些个人观点之后，然后好像是聂家就对这个事情比较激动，然后可能是他们的这个乐观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那他们下一步会打算怎么做呢？因为身边还是 他们下一步的话，基本上然后下一步的话，现在只能等待山东高院，看山东高院下一步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这个决定或者是新的通知，然后他们再做。因为他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包括这个案子的这个案卷，包括李淑婷律师的这样一个申诉，应该是一个代理意见，然后就是完全在网上被公开了，所以说家属现在也只能是等待。 嗯，他们真的是从心里愿意被公开吗？这些案卷？ 这个案卷的话，现在没有办法预判，就是说聂母他是一个样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根据今天那个案卷公开造成的影响来说的话，就是聂母然后今天就是要在媒体上宣布就是考虑起诉央视和洪道德，然后 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个案件内容被泄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太反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媒体报道哈，这个案子为什么对媒体来说它这么的重要？你又在微博上又写到，在媒体报道方面现在质疑的还不够，这为什么会这么说？ 质疑的还不够是本身是它有两个语境，一个是就是现在这个有关部门的这个就是对这个事情啊有一个报道的一个指示，和指示的来说就是以这个山东高院发布的信息为准，然后的话就是所以说大部分媒体吧，绝大部分媒体现在对这个事情的报道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说他那个质疑的不够，就是还包括就是媒体现在就是根据现在披露的内容啊，媒体还没有掌握其他的这样一些信息，特别是就是王淑英就是被指为聂树斌案真凶的这王淑英呢，他的这个讯笔录，包括他的这个甚至说他的审讯的这个录像，其实大部分媒体还没有看到，就是可以说几乎全部媒体都没有看到。就是说根据我的了解，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笔录，包括他当时给他做笔录的这样一个录现场录像，就是当时的审讯他的警察告诉我，就是说就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现场的这个审问的这样一个现场的情况来看，他们100%就确定就是王淑英就是才是这个案子的凶手。所以说是我所谓的媒体没有就是质疑的还不够，是媒体可能这些信息还没有掌握。 好，这个孙旭阳呢又告诉我们，尽管现在有100多页的卷宗是可以被大家看到，但是实际上他觉得掌握的信息还是不够的充分哈。 对。 所以呢，这个从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也觉得在判断起来非常的困难。你各家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角度和立场，甚至当然你做一家客观的媒体是不能够预设立场，但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下似乎又很难。包括旭阳他就跟我讲到，他现在媒体他实际上是收到了一些口径的。我说是什么口径？他说这口径就是说以山东高院他们发布的微博为准。甚至何家宏教授不是也他在博客上写到嘛，本来说让他上新闻1+1的这个节目，也是央视的，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没上成。所以呢这中间又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联想哈。我们再听石费克老师来谈说为什么媒体人关注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些联想最可怕的一种联想是什么？他跟我讲了一种我听上去觉得挺吓人的，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最近十几年来，我的视野所见，没有一个案子比聂树斌案更能够牵动媒体人的心，是因为没有哪个案件像聂树斌那样一直媒体关注跟踪了10年。这个案子1994年发案，1995年执行死刑，2005年3月15号由河南省报首次爆出来，之后媒体一直跟踪。今天南方周末的一个前记者刘畅写了一篇帖子说这个事，说是几代媒体人在跟踪这个事。第一次报道、第二次报道，你说原来的很多媒体人现在都已经不做媒体，甚至还有退休了的，但是我们还在跟，还在看。我记得你说原来刚爆出来一年，2005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央视。我当时他还在做这些节目，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当然关心了，10年之长，案件本身的性质之严重，这个人已经被执行完毕了。所以这是媒体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有原因的。另外一个有一些背景，你现在18大以后，你的高层议员提出来，在四中全会提出来要依法治国。而且的依法治国刚搞出来不久，你立即将内蒙古的呼格案平反，同样的跟聂树斌案类似的案例。那么当然我们很关心你聂树斌案能不能够及时这样做，能不能够及时这个完全依照事实和法律来往前推进。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不一定对啊，我先跟你说一种什么说法呢，觉得说高层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对于这种呼声很大的这种冤案，那么要甄别一下，有的要应该是平反一批，比如说像呼格案，有的要维持一批，比如说聂树斌案。 嗯哼， 那么这样做的话它的目的在哪里呢？这样做的话就表示过去30年当中的这个司法工作主流是好的，广大政法干警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所有这些只要是吵起来的影响大的这些冤案，这些案有争议的案件一个一个全部侦办了，那么就是过去的事儿，过去的一些案件，过去三十年都是一滩漆黑了。有这么说法，有这么一种说法，实际是这么看的，就是就叫司法政治平衡学。那么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司法政治平衡学的话，就可以换一个语境来说话，就叫讲政治了，对吧？如果是这样讲政治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很担心的。我们希望它不是这样讲政治，而是讲法治，只认事实和法律。我觉得媒体有种强烈的担心，就像为什么当时加拿大播出了洪道的这个洪老师的这个看法以后，舆论哗然。为什么会哗然？除了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在一些平衡把握方面可能这块做的不是就是特别合适之外，就是说大家担心这期节目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高层的刚才我讲的那个信息，就是艺术品案就不准备启动再审程序了，作为这个维持的这一类案件，跟呼格案正好相反。因为这个节目交通访谈，因为央视，因为交通访谈的特殊的地位，大家都明白交通访谈特别意味着什么，所以会有这种解读和担心，至少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解读和担心。 好，这个真的是希望他这种担心是担心的多余了。 嗯，其实我也特别理解他把这个案卷卷宗公布出来，因为可能对于聂树斌的家人来说，他们现在是非常脆弱的。本来这个案件被定了性，后来有了希望是要推翻。假设现在可能如果真的像洪教授他代表的是主流的意见，或者说某些高层的政治信号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希望马上就要被摧毁了。人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绝望和无助的，尤其是你站在一个人的力量站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面前的时候，你只能去想办法去煽动民意，来跟可能国家机关来产生一个互相的对抗，也许你的事件才能有一个进一步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案件对于法学界来说啊，它一直都是有着标杆性的意义的话，你不管是它情节的过于的戏剧化，还是说它程序方面的，甚至它折射出那个年代的，比如说像严打时期它会出现一个冤假错案的一个集中的爆发的时期，也包括中间刑讯逼供的这样一些使用的手段，那都是通通到了一种清算或者盘整的时候。我甚至记得阮方明教授跟我们说过，他现在到了全社会的一个法治观念需要重新洗脑的时候。所以说对于法学界他们的争论哈，我们也要来听一听法学界的教授们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起案件的标杆性的意义。我们回来之后来听听原西北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陈洪国教授的意见。三条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话新闻，我们继续来关心聂树斌的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在法学界呢，它一直都是引起高度关注的一起案件。那么它的这个标杆性的意义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那么是不是现在从呼格案开始到现在聂树斌案开始，会不会民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种呼声的潮流？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原西北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陈洪国先生的意见。这个案子其实在法学界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和关注哈，那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标杆性的这个案件，那它的这个标杆性的意义到底在体现在什么地方？ 它的标杆性我认为哈，主要就是受到了关注度，这个没问题。因为中国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司法当然平心而论，客观而言它是逐渐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它一定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司法改革，而是得源于就是整个社会民间和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推动着中国司法的不断的一个进程。那么在聂树斌案发生的那个时代，包括在80年代，是吧，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个刑事司法制度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冤假错案的，包括我们知道现在史科律师为什么会兴起， 他也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司法枉法裁判、司法的不公正等等的这么一种群体而产生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冤案是很多，但是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标杆性的一个冤案能够给它成为一个杠杆进行一个推动，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关注，比如说推动我们的刑事司法程序方面、政绩制度方面的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正当，这个当然是需要一些个案的。但列数宾案是再好不过的，是吧？就是首先它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十年以后两个十年，是吧？在他作案被冤杀以后，十年以后王淑金出现，又过了十年，今天启动了这个再审。他从他的一种戏剧性程度，他比之前的别的冤案，比如说内蒙古的那个呼格案，包括佘祥林案等等，他更具有这个戏剧性。尤其包括这次听证会产生的这个风波，在听证会之前，基本上都是认为已经启动复查了嘛，平反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没想到又有这种戏剧性的结果，那么它会引起这样全面的一个关注，包括这是因为列树宾案卷入的这个律师观察团的成员500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可以说是中国刑辩律师的一种集结号，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引起如此之大关注的这样的一种案件或者事件，我们都不能说它是标杆的话，那我们会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别的一般的案件能够推动呢？对吧？在今天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一种吸引眼球的东西。 那我昨天还看到南方周末的一位前记者叫刘长，他呢就写过一篇文章，因为他也是关注了这个案子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他就说现在呢就看到有冤假平反运动这么一个现象出现，就是大家也是在抢夺这个主动权和话语权，现在呢已经是转移到了民间精英的法律人和媒体人的手上。 对， 是不是这样？我想听听您有没有切身的这个观察和体会。 这个不敢这么乐观吧，你也知道中国的这种形势，比如说像就我认为好像列树宾案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就是平反昭雪，给大家一个公正的一种说法，还是取决于官方，对吧？就是官方我们知道自上而下的这个体制，它怎么去权衡利弊，就是如果不平反会怎么样，如果平反了会有什么后果，包括你说的如果平反的，我们知道不仅是列树宾这样一个案件，是不是成为一个多米诺骨牌，对吧？会引起很多案件一个平冤的潮流，对吧？那甚至包括涉及到的一些边缘性的问题，比如说这是执行的时间的这种争论引发的，比如说那种死囚的器官的这种摘除移植这样的一些讨论，那他官方他是要分析的这个利弊的，而这个利弊的分析呢，我觉得又来源于民间的一种压力和倒逼机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律师和民间的这么一种声音可能越大越引起关注，那对于官方来说他越需要权衡，所以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程吧，一个过程，就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官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目前的体制是决定的。但是呢，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这么一种努力，你要想官方和这个当政者他要幡然悔悟，一种道义上的一种慈善，好像这样去平言，这样的一种路径和分析路径，就是和努力路径啊，基本都是错误的。那从一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长时段的看，就是比如说我们放5年、10年、20年，就我也一直在观察就中国的这个历史群体吧，那整体上当然是越来越兴旺，就是民间的这么一种力量是越来越多的，这当然是得益于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和媒体也会形成互动，比如说像这次列树宾案件，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人也是长期关注的，他们也非常有见地，那也会跟律师之间形成一个，因为他媒体人懂传播，律师懂专业，如果这两种力量也形成互动，那肯定在舆论场上，在民间肯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积极性的一个声音吧。 好，这个陈洪果教授可以说 他梳理了一条逻辑，就是说虽然我们觉得不该是从舆论场上发力，然后影响到最后的庭审，但是在场外形成一种关注，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全民教育。其实很长时间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要轻证据而不是重口供，为什么说要形成一条闭合的证据链，为什么说不能形成一种全民审判的这么一个气氛。那确实也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看到这么多的冤假错案下来，大家的意识在慢慢的修正，在慢慢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它的标杆性的意义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关注。那关注度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的是它程序真正是实现正义，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识是一点一点的在发生变化。一个是变化表现在于希望所有人他不会要求说公安机关你必须是以追求这个破案率为主，所以这也会为什么当时严打的情况之下会有这么多冤假错案出现，它可能跟这样的一个观念驱使是有关系的。那再一个也可能会证明说，尽管我事实上或者我知道他这个凶手不是我们希望的大家你以为的那个人，可是证据方面他没有说话的话，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非常残酷的结果。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最后是这样一个大家很难接受的结果的话，也必须接受，因为这就是程序导致的，这可能是对所有人或者对将来在遇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它是最好的结果。 对，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国外的那种可能这个罪犯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罪犯，结果他被判无罪，很多民众会觉得非常的冤屈，或者说觉得司法不公。但是反观国内，我们看到的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司法是在进步的。虽然这个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聂树斌的这个案件到底他是不是罪犯，但是现在起码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真正需要去解决这个质疑的声音，我相信不是聂树斌的家人，也不是他的律师，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更应该的是有这个公信力的可能公安机关去给大家寻找真相。 好，那这个案子我们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还会为各位密切关注，谢谢大家收听。